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20集。唐时期扭过头去，瞧见夏侯练对面坐了一个人，戴着蜜梨黑纱拢住了脸，正用汤匙往黑纱底下送汤圆。风拂过，吹开黑纱的一角，他看见那人白净的下巴，是沈觉。唐时期悚然一惊， 太多了，吃不下。 沈觉把汤匙丢进碗里， 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剩下的给我解决。 夏侯练说完，压低声音问他， 你刚说什么？ 唐时期干笑着道， 没什么没什么，就是要你跟着都主好好干，人家让你往东千万不能往西，让你上床上天绝不能下地。 夏侯练拧眉，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说正事儿。 他顿了顿说道， 之前查抄极乐谷，我偷偷藏了一箱，够两个人下半辈子服用的量了。 唐时期惊道， 老大，那玩意儿你可不能碰。 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和舒景。算了，先保你，他再说吧。 夏侯练道， 等钱兰刺杀杜主这事过了之后，你就到东厂来干活，东厂能保住你，不必害怕钱兰。 唐时期感动得只想哭，眼泪汪汪的道， 老大，下辈子我要投胎当女的，嫁给你报恩。 夏侯练直犯恶心， 滚你丫的。 唐时期抹抹眼泪，吃完元宵准备走了，临走时丢了块铜板在桌上，余光往边上一瞟，沈觉正撑着脑袋等夏侯练把汤团子吃完，那般慵懒的样子着实不像他平日里所听闻的杀伐果断的场都。他打了个冷战，脚底抹油溜了。罢了罢了，他看他老大还挺享受的，反正沈觉是个太监，还长成如此的天仙模样，谁占谁便宜还不知道呢，他老大不亏。池燕望着鸡案上的灯，琉璃罩子罩住了火焰，几个在寒冬里幸存的小青虫扑着翅膀往灯上撞，打得罩子啪啪响，仍不死心，还是撞。段九在嗡嗡说着什么，他一个字也没听，他看向轩窗外面的小雪，那雪花扑扑的落，像在空中乱飞的白鹅。他想还有好多事情没做，世心交代他的，小练想要做的，还有他自己想要做的，可是时间快要来不及了。今天是元宵节，外面在放烟火，云仙楼格外热闹，男人们不愿意回家对着黄脸婆，更愿意来这个地方听曲儿找乐子，处处都是女人的娇笑，又甜又滑，像丝绸上的蜜。他侧耳听着外面的声音，思绪又渐渐飞远了，像一只小小的浮游，飘荡去遥远的云山。 迟燕， 段九在喊他，他懵懂地抬起头应了一声， 这次刺杀你来主导，锦纳罗和钱大婆是你的副手，听候你的差遣。 段九指了指池燕的卷宗， 翻开卷宗，池燕，他会告诉你你的猎物是什么样的人。 池燕低下头，视线落在面前的卷宗上，卷首用朱笔写了两个字，沈觉。钱达婆磨了磨牙，恶狠狠地道， 你该让我来主刀，迟燕并不可靠。 失去刀的刺客犹如失去獠牙的猛虎，倘若连没有牙齿的虎都不能驾驭，又如何驾驭你们这些嗜血好杀的柴豹。 段九慢慢说道， 更何况你还不是切兰最强的刺客。钱大婆，你至今没有学会如何掌控千机丝，然而迟燕已经会操控三根了。 钱达婆像被踩到了尾巴，额上猛地一跳。 千金丝算什么？刀术才是正途。你们就这么信任夏侯莲那个小子弄出来的玩意儿？ 段九摇头轻笑。 一两根千金丝当然不算什么，可若是一张网呢？ 一张网？ 钱达婆低声重复。 不错。 烛火在段九面前的鸡案上跳动，照得他的脸明暗不定。 你们没有见过夏侯烈为世心布下的杀阵，可我见过。那是一个天罗地网，整整用了56根千机丝。诸位，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走入其中，包括迟燕，都会变成粘在蛛网上的苍蝇。你们会被千机丝切成肉块，每块肉只有拳头那么大，即使你的亲友找到你，也无法把你拼回原来的样子。 这就是世心的死状吗？ 一直站在阴影中的锦纳罗走出来，露出一张苍白的脸，他的脸侧多了一道疤痕，被刘海遮住，影影绰绰的看不分明。他已经是个男人了，看到这张脸，没有人会想起当年那个懦弱的书生。锦纳罗转过头来望着迟燕，迟燕依然木着一张脸，没有表情。 是啊，真是凶恶的复仇啊。 段九长叹一声。 可惜这个杀技虽好，门槛却太高。千丝成网，丝丝相连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网阵变幻无穷，诡谲莫测，故要修此杀技，必定通习九术，知术法演变，玄机万化，才能织出如此复杂的杀阵。可是你们连算经都没有读过，我又怎能要求你们结网成阵？ 钱达婆冷哼一声道： 哼，只用刀我也能杀了他。 段九轻轻笑了一声，嘴巴上稀疏的小胡子动了一下，看起来像是嘲讽。 不要小看沈爵孩子，他的名字在伽蓝击杀榜上待了8年，没有一个刺客能带回他的人头。然而自8年前他登上东厂厂都之位起，他的鹰犬在大齐各处猎杀我们的暗桩和刺客。这8年间，他不断向伽蓝内部渗透他的爪牙。4年前，我们的暗潮大半被他连根拔起，差点毁于一旦。如若不是极乐果令他的爪牙甘愿归顺伽蓝，我们必将被赶尽杀绝。 我一个人去。 迟燕说道。段九蹙眉。 我的话才刚刚说完。 迟燕，你怕我给你们拖后腿吗？你在小看我们吗？ 钱达婆眯着眼望向他。迟燕没有应声，只默默把耳朵捂住。 你什么意思？ 钱达婆大怒，挥着拳头想要上前。锦纳罗前进一步拦在他身前，厉声道。 不要命，段先生面前也敢放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